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又系咯。即係講理想有咩錯呢？即係自然講下足球賽都唔有錯嘅。 足球賽先啊！ 嘩真係精彩呀屌。 唔係應該講嗰兩句呢阿 Cammy 先啦係咪 ?Cammy, 啱啱先講嗰個足球賽先強毛嚟喎大佬真係俾足面啊大佬。 係 咪先。入波添喎你有冇睇佢真係。 12、13人啊嗰日都。 係呀。 係呀係呀係呀。咁我第一次定啊。 小弟個柱已經破咗啦俾阿晴練入我兩球啊屌。 係啦。嘩你仲數到嘅咩？我哋都冇計比數㗎。 冇計比數我知啊。我俾入咗兩球嘛，兩球都係正射嘅，咁啊，我只入翻兩球啦，咁樣啊，一出場入翻兩球啦，起碼都梅開二度啊，和都係咁啊， 都係嗰句就係、是、大好多，即係大部分我哋啲兄弟都要操多啲啊，包括我自己在內啊， 係個個都要操啊，真係， 係啊，即係操多幾課先可以見得人啊， 係啊，因為我哋嗰啲長安嘅足球賽啲真係暫不考慮住啊，大佬真係睇。出到俾人遊輪呢我又覺得真係好、啊、 我諗踢多幾次啦。 踢幾次啊 下次有時間未啊 有啦好似係29號啊。 要同阿靜 check 返。 29號喺跑馬地球場啊即係馬場入面啊。 係。 踢個仿真草。 呢個月29號。 呢個月3月29。咁啊日子好似係晏晝嚟啊又係晏晝。 好似1點鐘啊。 咁樣。 係啊係啊。即係如果有興趣嗰啲網友又上去牛哥個網站度報名啦即係希望越多人越好啦。 都係嗰句啦嗱呢次呢就踢仿真草即係人造草啦咁呢以前嘅釘撥呢就唔啱用㗎啦因為呢會刮花去嗰個草㗎。 喔唔係直情係人造草。 直情人造草。 仿真草係另外一樣嘢嚟㗎。 人造草咁呢我都建議而家出嚟玩嘅呢即係買對仿真草嘅撥啦。 唔係咁樣人造草其實就冇乜所謂嘅。如果你真係譬如話就算係白飯魚或者普通波鞋呢都勉勉強強 OK 嘅。咁但係最好有對人造草嘅 boot 啦。 唔係真係撲曬街嘅。即係我試過有一次呢都係真係踢人造草呢咁自己就對嗰啲而家呢對呀。 係。 嘩先諗到啊！嗰次我咬柴就咁解咋。咁嗰次佢揸咗成個月拐杖。 但係我嘅經驗就係如果你著呢個即係真草嗰啲即係有釘嘅 boot 呢你仲易咬柴喎即係人造草。 咁你咪最好要買到人造草。 即係首選就最好有對人造草嘅 boot。 係啦。 次選呢聽我講就係你用普通波鞋都好過你著一對真草嘅 boot。信我因為好容易咬柴㗎。 咁得。其實呢啲波鞋唔好貴㗎啫。如果平嘅莫克夠靚水㗎啫。 夠靚水㗎。 夠靚水㗎。所以你諗住喺長期踢呢咁梗係整返對好啲嘅波鞋啦。咁因為呢 有踴躍參加啦即係希望多啲人報名囉。 嗱我手頭上有12件波衫係送出嚟嘅。咁當然我攞咗一件啦 ,7 號啊我攞咗。阿傑斯攞咗件啦 ,11 號咁樣。 你印 number, 你嘅事啦我唔理你啦。 即係霸咗11號 喎。係啦。咁我阿靜一件啦咁而家真係剩返9件。 係。 嗱當然啦你話就咁嚟踢一場咁送件波衫俾你就冇可能㗎啦。咁我要見到啲熟嘅。即係有一次踢過兩三次㗎啦咁我就會送件波衫俾你㗎啦。咁對住 number 自己揀自己帶過嚟踢紅色嘅Nike 嚟㗎大佬。 即係我哋即係俾你上過覺得都應該係明日之星啦。咁啊 即係會繼續參與嘅 潛質。 即係會繼續參與加上參與我哋嘅足球隊我送件波衫俾你。其實呢啲波衫就阿 Gabby 送俾我即係我哋個 admin 啊靠送出嚟嘅。咁我明謝佢先啦多謝你啊 ,12 件波衫啦。仲要係 Nike 嗰個真係黐咗線真係啲人即係我都話個個人都有錢過我包括呢我啱啱呢個星期六呢上個星期六玩嗰啲人呢都有錢過 我。嗰件唔差㗎我喺即係喺嗰間品牌店啦見過嗰件衫呢應該如果我冇記錯都賣接近兩嚿水一件㗎。 兩嚿水一件嘩。 係呀即係街價啦講緊。 街價啦咁當然啦靠佢攞得 discount 啦咁樣都但點都好啦好多謝佢啦都係講句你唔好諗住踢一場波就會送件波衫俾你係冇可能嘅。 係。 一定要踢得幾場啦咦咁有幾個啦已經其實已經係 已经有眼啫啦， 同我哋一样攞个心出嚟， 攞个心出嚟噶，咁样 啊，第日踢世界杯嘅， 咁九件嘅啫，得九件，而家得翻九件嘅咋，话声俾你听，到时如果你冇咧，就唔好意思啦。咁当然啦，每次踢完波咧，我都有啲礼物送俾你哋嘅， 系， 等大家代代平安啦，安全至上啦，好啦，讲下啊，讲下自己个网站先啦， 系。 即係咁黑道風雲呢就已經全面取消啦、 啊、 早就應該取消啦， 我都唔知乜鬼嚟嘅， 即係嗰啲喺度網友互相打劫、 啊、 自己啲金錢啦同埋威望啊，冇威望打劫金錢嘅，咁啊、嗯、搞到都捱曬夠，其實早輪都有㗎啦，咁但唔係多 嘅，邊個整出嚟㗎呢嚿嘢，靠兄弟係 因為網上係有啲玩遊戲嚟嘅，咁我希望有啲網上遊戲玩下啦，點知我唔知道啲網友咧對呢啲虛擬嘅金幣啊、虛擬嘅威望啊，咁緊張啊！ 我就試過一次收過個短信就話：喂，曾經有人咧就打劫你，但係因為你太窮啊， 太窮 啊，冇錢所以就走咗。 係啦， 好笑， 真係可能幾我諗係幾過癮嘅，但係如果你係真係啲人係對啲虛擬嘅金幣啊咁緊要嘅話，就不如真係。 停咗一阵啦，唔好玩住， 唔好玩呢样嘢啦，就即系 伤感情啊！ 炒下股票好啦，咁样我哋虚拟网站买下芙蓉酒店啊，不过芙蓉酒店我只要收购佢，唔使惊。芙蓉机场啊，芙蓉机场我只要收购佢。 系 啊，喂，咁呢个礼拜有啲咩玩啊？ 今个礼拜系我想吓，今个礼拜啊，今个礼拜 讲上个礼拜啊， 即系上个礼拜啊，我哋今日难得今日礼拜二正日。 啊， 都系晏昼就录呢个节目， 但我都讲翻上次嘅上个礼拜录嘅嘢，因为 系啦，播喺上个礼拜。 因为如果我今日讲咗之后，我下次录音嗰时候，我会冇嘢讲。 唔系，我首先想讲嘅就系咧，今日可能咧一打开个节目咧，好多人咧都系等啊 Cammy 把声咯，咁啊有少少失望啊，即系啲人又得翻两个麻甩佬喺度啦。 Cammy 唔系上嗰集系精彩嘅，即系我想讲系， 即系我仲要我。即係如果你要 Cammy 有俾你 係 啊，咁當然你最好捧場啦嚇。咁我講咗邊度，我邊度揾到佢，我講咗啦，唔會再講啦。 喂，有荷包有水嗰啲人要支持下佢先。 哦，原來唔好貴啊，450啫，咁你識做啦。佢話俾九折你啫，你俾 tips 都俾一嚿啦，咁樣即係話係咪先？咁即係五嚿水落樓啦，係咪先 ？OK， 唔 係 因為啲嘢係互動噶嘛，即係要啲網友明 白。有講下將來啲女主持嘅問題啦，係咪女客串嘅嘉賓啦嘅問題啦？我約咗幾條女咧，聽聞係都性解放嘅，咁樣唔知係咪啦？咁有一個今日有幾個今日見到，咁、有一個咧就星期六咧就我客串佢哋嘅節目，咁、我睇下佢哋咩 call 你先啦。如果啲女係講到嘢啊，又真係啱嘴型嘅，我咪捉佢嚟做下節目咯。 你又唔夠兄弟啦，同你做咁多集係咪先？有個 Cammy 姐姐上嚟，我同我講 ，Cammy 姐姐嗰日打過俾你啊！ 我都冇見過 Cammy 㗎。 我話明星期 幾？你有同我講？ 我話明星期三六噶嘛？ 係咩？ 約咗噶嘛？你話喺大陸啊嘛？ 有咩？你有 乜有咯？黐線，發毒誓啊！係 咩？ 天打雷劈啊！話即係 咁你夠兄弟，你安排禮拜五啊嘛？真係就下我得唔得想同阿 Cammy 姐姐一起做一集， 比較困難嘅禮拜五嗰啲咧，嗰啲小週末咧， 叫 Cammy 妹，唔好叫 Cammy 姐姐。 Cammy 姐姐啦， 叫大咗 女啦，阿女 系 阿女咧，真係星期五小週末咧，出去 red 噶人哋， 係嘛？ 係人哋酒量好掂啊，揾出嚟劈下酒一應該得嘅。 咁我等你。 你想星期五出嚟唔好做節目，出嚟劈下酒咧就唔難，因為嗰時候咧同阿 Cammy 咧成日喺啲酒吧度玩啊咁樣。我同佢幾friend。 唔係我即係坦白講，我真係好想大家同佢一齊，即係大家做，起碼做一集節目咯。 做一集節目。 係因為我覺得佢幾得意啊嘛，即係佢嘅角色同我嘅角色 啊， 咁大家 係 啦係啦係啦， 即係有啲問題係㗎，即係我 就會好過癮， 我唔方便問，因為我知啊嘛。我問咗佢。佢又唔知佢啱啱講咁樣由你問咧。 我問我夠膽問㗎。 即係我想、其實我想做一集香港性工作者血歷史㗎。 係。 係一個專題咁做㗎。即係下邊日特備節目咁樣出街㗎。我希望係咁樣㗎。咁 等你安排㗎喇喎。 Cammy 就好以話為嘅啫。咁你都可能會同佢嗰個組織呢聯絡下，睇下以後會唔會有啲佢哋組織嘅朋友過嚟做節目啦。即係樓上骨啊。流手骨你知唔知咩㗎？ 戒指啦，戒指啦，而家嘅一流咯， 差唔多啦， 一流嘅兩種嘅其中一種啦， 幾多種啦，咁或者嗰個組織嗰啲恩客啦，即係佢哋唔嗌嫖客嘅，嗌恩客嘅，咁佢恩客都可能上講下賽後報告啊，試下邊個一四一嗰啲女試過邊個嘅，咁上嚟講下都幾過癮嘅。 嗱，我就幫所有啲網友問咗佢想問嘅嘢啦， 係啦， 因為我覺得呢樣嘢係好重要嘅，即係我真係覺得今晚咧會有人一打開又聽到佢兩條馬老把聲， 屌 又係你兩條粉腸，真係悶到周筋，即係嗰只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嗱，問咗。逼咗啊！ 要 Cammy 逼咗啊 ！CEO 交代咗啦， 要 Cammy 有 Cammy， 要女都会有女嘅。好啦，睇下嗰啲女啲嘴型夹唔夹先啦。因到时，咦，你哋啲贱男嚟啊咩咧？自质你哋啲出嚟嫖啊，捻人噶啦，乜方方费咁啊，费事嗌啊，费事嗌交啦，少少。 但一定真系要揾啲啱嘴型啊，因唔系即系唔系个女得噶嘛，系咪先？你上嚟呢度倾呢啲 系咯，系咪先？我会问下佢哋啲。性嘅身 材，但阿 Cammy 妹就絕對啱嘴型， 絕好啱嘴型， 係啊，係啊，一聽過去做就知道啦。 你係咪有啲賽後報告講啊？ 我啊， 講人 講先啦， 講人哋賽後報告， 講人哋嗰個啊，咁啊講下人哋嗰個先啦。又喺你個網站睇啊，即係睇到一個講長安口街啦。咁啊呢位都值得講下嘅，邊個嚟㗎呢個？死啦，我都唔知叫咩， 睇唔到名啊而家， 冇名喎呢個， 有名 咁啊，標題叫做口街長安咁樣嘅。咁佢就話佢有一日去咗口街啦，咁啊落咗去我成日提嗰間叫家。加佢就寫到加 X 銀行，咁其實即係 X 話啦 ，X 話啦，咁啊嗰個即係全個場全個口街最大嗰個場啦，咁你都可以提下嘅就係、是、佢就話佢落過去玩過，咁啊佢都覺得個場好 grand 啦，咁但係咧就佢啊好詳細咁啊講咗入邊分啲咩女啦，同埋嗰度有特色啦，就係、是、即係我之前都講過就係話啲。嗰度好多女嘅，即係我喺東莞我真係冇見過一間咁多女，即係咧差唔多我每一次落去咧。都起碼可以一晚呢十 round 每 round 十幾件，即係一定見得到㗎。 嗱我用嗰個斬斬你先。係咪過咗八點又係冇女嘅呢？ 唔係，嗰間係少有呢，你八九點之後落去呢都仲係好多女嘅。嗰間嘢係真係多女嘅，唔係假多女嘅。即係我諗呢粗粗地揦埋呢成千件女呢，即係接近一千件女啦，係有嘅，好誇張嘅嗰度。咁嗰個場嘅肯定就係口街最大嗰個場嘅，差唔多。我諗應該即係呢個時間。咁但係佢都講一樣嘢啦，就係即係我都之前有提過，就係話即係嗰個費用好昂貴啦。即係嗰度就我記得咧，因為最近我都少咗落去。以前我即係舊年嘅時候咧，佢都係。即係都係淨係201嘅啫，咁但係呢呢位哥哥呢就話而家有啲女呢去到300、1000、1300，即係佢分幾隻，咁其實真係唔係好值嘅，我同意佢講法，即係因為始終嗰度都係大陸，唔係澳門、或者唔係香港，咁你收到1300即係見仁見智啦，即係除非你見，但係呢即係有時真係我喺嗰度曾經見過啲女係好掂嘅，即係我曾經見過啲翻版張柏芝啊，翻版陳慧琳啊，指得好緊要嗰啲咧，全部咧喺嗰度見嘅。咁呢個即係到即係睇你當時自己點樣決定咯。但係總之就係、是、即係個心理準備啦。落得嗰個場玩咧，你當見識又好，當乜都好，不過要有心理準備咯。嗰個場就好貴咯。 嗯， 係啦。咁啊，我其實想講咧就係佢就話佢踩咗落長安，咁啊跟即係冇乜下文之後咧，就踩咗落長安，就去咗一間叫做澳洲旅遊名勝。咁啊咩澳洲旅遊名勝咧？我諗我知邊間。嗰間叫做黃金 X 岸啦， 或者黃金海 X 啦， 咁就嗰間場咧就可以講兩句咯。佢就話間場都即係佢嘅報告就話嗰間場麻麻地啦。我去過一次之後，我都冇去啦。咁嗰間場咧，其實咧前身咧就係一間叫康樂嘅。康樂咧就係一間哇，差唔多我喺長安以前咧差唔多家嚟嘅，因為嗰間以前康樂就好正嘅，佢就係一個場有曬正骨啦、斜骨啦、桑拿啦、 起機啦、 木足啦，即係啦，即係起機開大，全部喺曬，可以喺曬。咁我就成日以前就成日好興喺嗰度過夜，同埋。那個場都幾好嘅，咁後屘康樂就停咗啦，唔知咩原因，咁都係講緊年零兩年前嘅事，跟住就停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就轉咗手，就開咗呢一間叫黃金 X 岸啦。咁呢間黃金 X 岸係最近先開咗，唔夠半年嘅啫。咁個場好新啦，咁其實佢好多嗰度嗰啲主任經理咧，全部都係喺 即係長安其他啲場過去嘅，咁好多都識，我都識嘅。咁然之後跟住咧，我就試過去過一次，跟住我就冇去到，即係我就唔打算再去啦。 即係又係而家個經營手法又係正邪軍。 唔係啦，佢而家就嗱，佢而家咧入邊個場咧其實又係好大，即係同翻以前康樂咁大。個場嘅裝修咧就都一入去門面好豪華嘅 ，OK 嘅。咁但係佢就只係得兩種嘢，一種就係桑拿，一種就係沐足。木竹就是三隻腳嗰隻嚟嘅，咁就價錢佢唔係貴嘅，佢都係四五六，咁跟住百零蚊房錢咁樣啦。但個問題就係第一啦，即係第一就係佢唔係好啱我，因為佢冇骨揼嘅，佢就係桑拿搞嘢。咁然之後跟住咧就女，我覺得普普通通啦，即係我立過阿立過都唔係話太，即係唔係太特別啊。特別好啊，咁所以咧，同埋咧就係咧，我最唔中意啲房啊，佢啲房有兩隻嘅，一隻咧就好細嘅房，咁咧就嗰隻過夜唔係咁好，即係時鐘，即係你 都係短租咁樣 OK 啦，套房嚟嘅， 套房嚟嘅，但係佢另外仲一隻就好鬼騎呢嘅，佢有一隻咧就有一隻房咧所謂叫大房，我就試嗰隻大房啦，佢就係咧兩層嘅，樓下咧。就係沖涼嘅，有兩個好懶整到懶靚嘅企身嘅沖涼嘅沖涼位啦，咁然之後就俾條女沖涼啦。你沖完涼咧就有條樓梯上樓上，張床就喺樓上嘅。咁其實幾煩嘅，因為我上一次個經驗就係咧，佢嗰間房咧係冇鎖嘅。我唔知而家有冇改到啦，係好麻煩。咁你沖緊涼嗰陣時 ，waiter 會走入嚟嘅。咁但係嗰一打開門就見到你哋喺度沖涼㗎同條女。咁即係我覺得好麻煩囉，同埋又要上上落落。總之嗰個格局呢，我就覺得係我去過咁多場呢，我覺得佢就整得好怪㗎。咁或者可能最近即係可能或者佢而家佢都會加返個鎖啦，即係冇鎖呢樣嘢真係好恐怖囉。 但 係。係啊， 就算芙蓉金壁都俾個山你㗎嘛，俾你塞 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即係我後咪我去過一次我就冇去到㗎。咁我其實呢我都即係我就想提咗呢位朋友其實佢可以呢，如果佢喺嘉華玩完呢，其實佢即係喺後街呢，佢真係唔需要去呢、這個即係落返嚟長安嘅。雖然話唔係太遠，半粒鐘車到。 都唔遠 啦。 半粒鐘 遠啦。咁其實佢可以即係提議下佢啦，下次如果佢想去搵地方桑拿嘅話呢，即係後街有另外一個好地方囉。即係我之前有提略提過下啦，就係、是、嗰間康帝啦。即係嗰間係 OK 嘅。其實價錢呢就好似都系四五六，佢系稍贵少少，但系即系佢有种好，佢好啫，就好在成个场佢真系长安，你揾唔到一个揼骨嘅场咧，系比佢更 grand 嘅。佢系日式装修得好靓，干干净净、奇奇利利，好大嘅场。咁同埋咧，佢有样好就系咧，佢有正骨揼嘅。咁你可以正骨桑拿、木足，任你拣。喺度过夜完全冇问题。 可以玩晒三样。 同埋桑拿啲女。我真係去咁多次冇一次係即係跌眼鏡嘅。 同富地金地啦。 隨時拍得住隨時仲可能會好啲。 喔、哦、ok。 即係次次都 ok 㗎。咁嗰個康帝邊度呢，大約我如果冇記錯呢，就係、是、最旺嗰條街叫康樂南路。即係喺口街嗰度。咁就你去到康樂南路，你話康帝呢，即係坐的士呢，差唔多所有人都知道啦。咁近住有一間酒店叫做，我記得叫做嘉年華酒店。咁呢個就係我俾你大家嗰、那個即係資料囉。咁你譬如去到口街，你哋好容易可以搵得到。 可唔可以補充嗰樣嘢呢、啊、我想話個所謂套房呢，房呢係咪入面都仲有桑拿嘅呢？濕蒸嘅呢，或者乾蒸 嘅？好似冇，康帝就佢就同一般你去沖涼揼骨嘅地方一樣。佢就沖涼嘅地方有曬大池啊，濕蒸局啊， 即係冷水大池， 係啦，喺曬一個範圍，即係沖涼一個大範圍。沖完涼入休息室，跟住然之後你先開始同經理傾，就你係桑拿又話正骨啦，咁就安排你入房咯。 因為我 幾好㗎，好舒服㗎成個場。 因為我去東莞呢就玩嗰啲場呢，咩名我就唔記得咗。咁呢喺房入面呢都仲會有一個桑拿房喺度嘅。 呢、這個之前講喺長安嗰間黃金 X 案呢，就係呢一隻囉。 Okay. 就係間房入面有曬桑拿，有曬沖涼嘅地方咁樣。 係囉，咁我 就反而就冇公眾嗰個大地方俾你沖涼嗰個。 因為呢我成日覺得如果過夜呢係真係。 是 瞓下冇嘢搞，條女走咗冇嘢搞，不如焗個桑拿，就喺房入面焗個桑拿，都幾過癮嘅。 係啊，同埋就係、是、即係可以講多兩句囉，如果你鍾意呢一隻呢，就係、是、去返我哋上次長安之行嗰間酒店隔離嗰間桑拿， 都 係 咁樣 嗰間啲房就好好啦，嗰間房就係你講呢隻啦，有埋桑拿有埋食，同埋啲房係 嗰間桑拿係好過黃金 X on 嘅，即係如果下次去嗰間叫黃 X 或者係呢、這個 X 室， 係 OK 嚇，咁又係去到近沙頭酒店，咁就係人都知㗎啦。 咁樣如果譬如你，如果你仲係話，我想問一樣嘢咧，長安或者東莞咧，嗰啲倉嗰啲又點？嗰啲又點計咧？ 邊啲倉啊？ 即 係倉我喺長安冇乜玩過， 冇玩過， 冇乜玩過，嚇，即係好少踢倉 嘅 喎。 因為我去常平嘅成日去常平成日都係玩呢樣嘅嘛。 嚇，呢、這個我遲啲話俾你聽啦。 同埋本來咧嗌阿咁啊嗌阿靜，即係嗌阿壽仔上過嚟講下長安常平 常平啊嘛，係啊， 因為佢有視忙啦，係 嚇， 我咁留翻下。 我下禮拜都可以同佢一齊講下常平，因為我就如無意外，我就禮拜四晚會落去常平 做咩啊？ 玩咯， 有咩玩？ 應承咗班 friend 落常平玩咯。 都你都係玩卡拉 OK 啫，應該係嘛？ 係啊，因為我就有 個即係去唔到倉， 去唔到倉，都係因為今次點解會落常平咧？就係、是、試完就上次我有個 friend， 佢就帶咗個有一個即係又係香港人嚟嘅，咁佢就落去魅力，咁佢就話佢就成日話，我去魅力就冇乜緣分嘅。即係成日都冇乜運行，咁跟住佢就話我就好熟常平啊，咁樣咁我嗰次玩開啦，簡單講就係、是，咁後屘佢就話玩完之後佢話安去落常平玩，咁我哋就講好咗係呢個禮拜四咯，咁所以係下一次我哋又可以，即係下一次就可以講 下常平，再下一次啦，唔知幾時 係啦係啦係啦， 因為咧我去常平咧就通常都係咁噶啦。call 喺啲窗度嗌停啲女，咁跟住捉佢出嚟食飯，食完飯之後跟住搵間卡拉 OK， 咁跟住去玩咯。嗱，我都係鍾意呢一隻比較， 我少啦，而家真係好少，即係踢窗爆定女，跟住然之後，即係多數都係落返去 K 場。 咪有個好處啊，你知，即係我會覺得係，即係你陪嘅時間長啲。 同意， 因為你知我哋咧十點幾先飲酒啊嘛， 同埋價錢都平啲喎。應該一般嚟講，平過你喺機場嘅落嘅價錢啦。 平幾嚿水添， 係啊，平幾百蚊添啊。 咁啲女就，喂，你真係倉太多，你可以慢慢揀啦，揀到啱為止啦。 係 咁樣一間倉唔得，去嗰度有我揦埋都五六間倉嗰度啦，間倉咁你去到揀到。即係一間倉起碼都有，至少都擺成十條女喺度啦，或者五萬條女俾你揀，你冇理由揀唔到嘅。 唔係常平，你可以咁講，常平或者就算管城嗰邊咧，就多啲倉 係啦，管城咯。 但係如果你講長安咧，長安就唔係好興呢一隻嘅，因為即係可能全部都係歸曬邊嘅，你即係啲女啊，通常就係唔喺 K 場入邊做，就喺骨場入邊做髮廊而家都少啊。 唔係、喎，因為嗰次即係你知我玩得雜㗎啦，我 嘅理解 我聞到陣味啊！我嗰次我哋宵夜咧，去嗰啲髮廊嗰度咧，我見到嗰啲髮廊都係可以九成都可以 call 出嚟，我見到。 但係你見到長安啲髮廊嗰啲規模同喺常平嗰啲比爭好遠啦， 同咪即係咪同水庫嗰啲差唔多咯？ 係咯，色味㗎，長安而家因為我諗係個客即係個客人嘅。唔同啊，每一個地方唔同啊，即係長安就真係好多都歸曬邊，即係譬如你真係要去機場啊，去桑拿啊，去搭骨啊，啲全部就你話倉女就真係唔多啊，多就算有都唔係你想要嗰啲質素咯。 嗱， 一個地方唔同啊。 點解咧？我會等你講起我咁強調倉女同埋常平咧。 嗯， 因為咧啱啱咧我就玩咗一次類似喺常平嘅，類似喺。玫瑰啊，即係喺阿哥頓主場玩嗰一隻嘢嗰度嘅，咁樣係點樣玩法呢？好過癮嘅，呢個經驗好過癮嘅，我轉頭翻嚟話你聽。 OK。